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一进门，赤小池便放开了手。他现在身上带伤，也没有为古星志服务的打算，指点着古星志从柜中取出被褥，又倚在门上看着他整理被褥。两人均是出身军队，迅速打理好一张床已是基本技能。古星志把被褥铺好后道：“ 枕头？柜子里？没有。” 池小池便走到柜前去看。等他一拉开柜子，就看到一双枕头静静躺在柜中一角时，他便意识到了不对。古星志从后环住了他，想要亲吻他的后颈。池小池立刻有了反应，一把拧住他手臂，倒退数步，和他一起摔倒在柔软的床褥上。古星志与丁秋云在梦中已经做了百年的恋人，他只想感受一下现实中的拥抱与亲吻。谁想他还没有动作，便觉右腕一凉，定睛去看，竟发现是一只手铐铐住了他的手腕。在他微微愣神间，池小池以一个翻身迅速把另一只手铐铐上了床头栏杆。池小池翻身坐起，护住后颈，活动了一下脖子，回身过去，单手捏住古星志瘦得微微往下凹陷的双腮，语气平静地把刚才自己对丁母的介绍重复了一遍。 你身体不好，比较内向，不要随便乱跑，在床上多休息。 说罢，他从口袋里拿出了一条手帕，擦了擦手指，往外走去。 秋云。 古星志在后面叫他，池小池站住脚步。古星志痴迷地望着他的背影。 谢谢你还活着，谢谢你愿意找我。 池小池没有理会他，径直出了房门。古星志被池小池靠了一周，期间食水都会被池小池送到床边，他似乎并不讨厌这种被拘禁的生活，哪怕池小池松开手铐让他去解决个人卫生问题，他也再没有对池小池有任何逾越的举动。一周后，他们的队伍又要出发去寻找新的物资了。池小池胸口的伤已经好了不少，他把外出的时间告知了丁父丁母，唯独没有告知古星志。直到池小池离开的那天早晨，古星志才从来房间送饭的丁母口中知道丁秋云已经离家，准备出发去搜寻物资了。正式出发时间是早上九点，集合地点是在镇东头的停车场。他用被子小心掩藏着手铐，温驯地谢过丁母，直到送走了丁母，才掀开被子，把目光投向了那在初晨的阳光下银光闪烁的手铐。镇东头载着一队人的重型卡车已缓缓驶出停车场，严兰兰正在和孙兵说着笑话，而池小池枕在他家老板的肚子上若有所思。零六一问他， 这样会不会太冒险了一点？ 池小池将一只苹果抛起又接在手里， 我想看看他如果有了自己的活动空间会做些什么。 离开前，他把手铐的钥匙和古星志常看的书一起放在床头柜的第一个抽屉内，古星志只要一伸手就能拿到。池小池不可能相信他的一面之词，他究竟有没有和新人类达成交易，现在还是未可知的。他可能留在原地不动，也可能在这期间试图调查镇内的情况。如果是前者还好，倘若是后者，那么池小池宁肯让任务失败，也会设法把古星志处理掉。 在说话间，卡车厢外靠右的位置突然响起砰的一声闷响，像是有人跳上了外侧的脚凳。此时还未出阵，严兰兰以为是哪个年轻人在跟他们闹着玩，从内拉开车厢，正要把人赶走。但等他看清那张脸，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。古星志站在外侧脚蹬上，单肩背着包，头发微湿，喘着一步跨入车厢之内。池小池也有些惊讶，坐起来看着他。池小池本以为他是找到了钥匙，然而一低头，他看到了古星志略有些红肿的右手大拇指，一时语塞。军队里学过，把大拇指掰脱臼可以挣脱手铐，看来他根本没有把时间浪费在寻找钥匙上。古星志在他身侧坐下，放下背包道：“ 你说的，射程以内。” 池小池将长腿随意一叠，向后靠回了老板身上，单臂架在黑豹的后脊。 介绍一下，新队员。 他漫不经心道：“ 古星志。” 队员们面面相觑，有些吃不准该拿什么态度对待古星志。说丁队喜欢这个姓古的吧，谁也没有见过丁秋云用这种冷若冰霜的态度对待过其他人。说丁队讨厌他吧，这人一入阵就直接住进了丁家。对仰慕丁秋云的那些男男女女来说，这一周他们什么都没干，抓心挠肝的竟猜测他们俩是不是睡一张床了。古星志从来不介意别人的眼光，他注视着池小池说：“ 枪。” 他用了2年的狙击枪遗落在了孙燕家里，现在大概已经被冲入公库了。池小池从卡车角落里抓了一根铁棍，随手丢给他。古星志倒是接手良好，随手一接，将铁棍颠上一颠，行云流水的挽了个花，倒是用得很顺手。 砂纸。 有人从背包里翻出砂纸递给他，附赠了一根烟。古星志谢也没谢，径直把烟接过来叼在口中，伸手再拿砂纸时，池小池长腿一伸，踩住了砂纸边缘。他单手撑着头，开口说道：“ 谢谢。” 古星志有些困惑， 这是他自己要给我的。 他并不懂该如何与人相处，难以共情，对世俗礼节的认知更是淡薄。他那一对沉迷酗酒的亲父继母什么都没有教过他，只身体力行地教过他一件事：喜欢一样东西就要去争，不计任何代价。古星志并不喜欢酒，他喜欢丁秋云。和丁秋云认识后，他眼睛只看着丁秋云一人，再容不下其他东西。别人把他的冷淡当作理所应当，毕竟能力强一些，眼高于顶也是常事，就连丁秋云曾经也是这样认为的。但池小池并不会这样想，他的脚尖在砂纸上扣了两下，在目光对视下，古星志似是明白了什么，拿舌尖把口里叼着的过滤嘴往旁边推了推，对借给他东西的人略略一点头：“ 谢谢。” 池小池这才把脚抬起来，那人摸摸后脑勺，憨厚地对他笑。但古星志根本没看他的笑容，低头开始用砂纸打磨他的新武器，层层锈红在稀疏的摩擦声中剥落而下。池小池没有再理会他，拿手指轻轻抓着黑豹的颈窝。他家煤老板却像是被撩弄得有些不舒服，喉间发出轻微的咕噜声，耳朵反复蹭着池小池的大腿。严兰兰被黑豹略异常的举动吸引了注意。“ 丁队，老板怎么了？” 池小池倒没觉得什么。“ 什么怎么了？”“ 他最近是不是有点太黏着你了？”“ 我一口口喂大的。哎，不黏我是不是没良心啊？”“ 不是，丁队，我看着老板的确不大对劲啊，有点像……” 他欲言又止地瞟了一眼严兰兰，经此提醒，池小池把目光转向在自己腰胯处轻轻摩擦的老板，总算意识到了些什么。老板蔫人多是和他在私下相处时， 时常抱着自己吸两口，或是跳上床来和他滚作一团。但在人前，他向来矜持，坐卧起居都有风度得很。严兰兰一语道破：“ 发情了呀！”